定10月1日对总值2500亿美元进口中国货，从20%半关税上调到30%嘅计划。库德洛又话，总统特朗普期望短期之内睇到谈判成果，但若果冇成果，美方会采取额外行动。他形容中美谈判代表近日通电话非常顺利，双方副代表会在今个月举行工作会谈，制定议程、大纲和原则，为下个月的高级别磋商做准备。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台湾附近海域。下周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对开慢线有意外，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就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慢线有意外，龙尾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另外咧，喺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港铁站，因为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车龙就排到长沙湾熟食市场。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港铁站，因为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长沙湾熟食市场。之后提翻大家一啲来往机场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咁啊，机场快线咧为咗机场实施进出管制措施，咁而家来往机场站至到博览馆站嘅机场快线服务仍然暂停，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嘅列车服务每10分钟一班，中间唔停九龙站同埋青衣站，东涌线嘅列车就维持正常服务。咁另外，巴士方面咧，由市区开往机场同埋博览馆嘅各条 E 线巴士服务，由市区总站开出嘅班次路线系会缩短，改以东涌为终点站。各条 S 线嘅巴士服务系暂停。咁由机场同埋博览馆开出去市区嘅 E 线巴士咧，维持正常路线运作。乘搭巴士前往机场嘅旅客，请尽量使用 A 线嘅巴士。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收费广场。受到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挤塞，车龙排到北角码头。而在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大亨东道。咁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咧，车龙排到李郑屋游泳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师兄祠堂，师兄有嘢讲。 祠堂经理三位，宾仔阿一格个智慧。 我系宾师兄，4月1日开始到而家，逐个 like 去储，我哋个 fan page 卒之过8000人啦，真系多谢我哋师兄祠堂所有师兄弟姐妹们大大力嘅支持，我哋会继续努力，记得 like 我哋个 fan page CHING 中文字祠堂，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斌仔、阿一、凌子维、师兄祠堂。 厂房坏咗部机要换啊，供应商又要收订金先，点算好？边有咁多钱啊？ 老细唔怕，有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由政府做担保向贷款机构借钱，贷款可以用嚟做营运资金同添置设备，担保额最高有600万噶。 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助你轻松拓展业务，即刻打23985129或浏览工业贸易处的网页咧。 周末有情人九月特别呈现 爱情中不能承受的系列 第一章 毒舌。 阿杰彤，毒舌即系话对伴侣讲啲好恶毒嘅说话。 系啊，思芬，你唔明点解咩？咪即系好似平时你星期六同我做节目嘅时候对住我讲嘅嘢咁咯。 咁真系要听下逢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到时我真系要同你学下嘢啊！ 你呢啲咪毒舌咯。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毒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毒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晏昼时间啊， 几点啊？ 2:10 啊， 播一部天气先。 好，天气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即失效。 系咁啊，上个星期提过咧，就今个礼拜嘅头咧，我系会送手信俾阿波成嘅。 明噶啦， 但我唔记得带。 明啊， 所以下个礼拜先送啦。 明啊， 好啦，大家喺呢个礼拜可以估下究竟系啲咩嚟嘅。咁我俾咗啲 tips 阿波噶啦，就系、是、融合咗啊。佢几份嘅手信 系，你有俾过 系啦，融合咗佢几份手信嘅精华而砌埋嘅一份手信嚟嘅。 我系咁以讲下，我送我啲咩俾阿一，等大家帮手谂下，究竟嗰份嘢可以系咩啦？最经典嗰一份，上年去关岛买咗一个好似嗰啲关岛嘅佛像啊，复活岛嗰啲啊， 当地嘅神明啦， 呢个神明啦，咁大概有一隻手指咁高。嘅啫，咁可以放喺台面。嗰只系好似系咪黑色嘅，深黑色嘅？因为每一只咧，佢、有一个寓意嘅， 墨绿色嚟嘅， 墨绿色 系 每一只有一个寓意。阿一嗰个咧系代表 财富， 我谂住送啲财富俾佢。嗰嚿嘢佢话攞咗翻嚟之后，即系唔知点算，系啦，好似摆咗喺屋企一个 角落呢个啦， 呢、這个最把鬼啦。跟住喺美国又买过蜘蛛侠孖烟通俾佢， 系。 跟住仲有买过咩？我唔记得，我只记得呢两样嘢。 系啦，咁我只可以答大家冇融合晒、 嗯， 但融合咗好几份嘅啫。咁啊，到时开股啦，好嘛？ 好， 咁啊，下个礼拜啦，提我记得带份手信翻嚟。 好， 有啲咩好嘢益大家今日？ 嗱，今日讲呢一个咧，就系即系我哋成日都中意讲动漫啊。呢、這、一个动漫咧，我又 慢动作， 冇错，我哋系作动漫，慢动作作动漫。我哋呢一个咧，今日想讲呢、 這个动漫。 佢近排一号， 近排佢太太胎动， 系啊， 都生埋添啊！ 哇，恭喜龙哥， 恭喜龙哥，恭喜龙哥！ 呢个动画啱我个女睇啊，话你听，叫小魔女 Doremi， 你有冇睇先？ 我梗系有啦， 我都有睇啊！ 你记唔记得句咒语咩啊？ 我唔记得喎。 比利卡婆婆嚟啦，比比乐多， 嚟，请表演多次。 比利卡婆婆嚟啦，比比乐多，好似系咁样，大概系咁样。我细个好中意睇呢个小魔女 Doremi。好似两辑都有睇啊， 系 系啊，因为你佢呢啲叫咩五色嘅、 啊，喂大佬啊，你大我两年嘅、啊， 所以咧 理论上佢出街嘅时候，我好似冇记错，我系升紧中学嘅咯， 升紧啦咩？唔记得啊， 我 check 翻先，你继续啊， 冇问题啊，呢啲啊，我而家睇下先，20年前啊，1999年咯、啊，2月开播、啊， 你继续啊，你继续啦、啊， 1999年， 你继续讲啊，小魔女杜维咪， 小魔女杜啫嘛，小学， 你继续先啦、啊，小魔女同杜维咪同你嗰个关系系有几深啊？ 嗱，话晒我嗰时9岁就已经睇啦，又识背佢嘅咒语啦，细个仲好中意睇添，咁啊而家咧已经原来20周年咧，咁佢就出一个剧场版20周年。个重点咧就唔系净系佢出咁简单，而系呢班小魔女 Doremi 佢哋咧大个女咯，即系佢今次出呢个版本咧，佢哋已经成为咗一个20几岁嘅女仔，全部拉长晒啦，年纪大咗啦，我唔知道个声优会唔会佢演绎上面都会老咗啦，即系佢就系随住我哋隔咗咁多年之后，佢哋都一齐长大呢一个比较得意喎。 系嗱，好提供翻资料先啊。咁啊，日本咧就系1999年啦、 嗯， 香港就系2000年嘅， 即系5年班咯， 5、6年班 ，OK OK， 因为我应该系睇后期嗰啲啦， 系因为佢有出几辑嘅，跟住就开始加唔同嘅人嘅。佢概念就好似美少女战士后屘再加嗰啲咩海王星、天王星咁样样啦， 系 就系类似咁样样咯。我哋但系呢一个咧，因为细个嘅时候同我同我妹咧系。剛才你都聽得出我背到啦、即係當年我哋係會背佢嗰啲咒語啦。 我就係識背嗰個咩咯？去武器走呢、這個係咩？呢、這個 哈利波特 呢、這個哈利波特係啦， 係啊。咁啊，呢、這個所以咧，就是、我望住呢個咧，有啲感覺嘅。我估你，我唔知道你有冇啦，但係可能數碼暴龍嗰、那個，我覺得類近嘅情況。數碼暴龍之前出咗劇場版，又係啊嘛，同我哋細個嘅時候唔同咗啊。你回忆之中咧，佢哋系一个咁嘅模样啦，谂住啊，隔咗廿几年之后你可以重温翻啦。点知佢个样突然因为 有嗱呢个咧有啲遗憾嘅嗱，暂时睇啊， 系 嗱即系攞翻呢个小魔女杜维咪呢个为例子啦。我唔知道有几多听众系有睇过啦。 嗯， 小魔女杜维咪，如果我而家睇佢张海报咧，佢而家即系细个嘅嗰个画风啊，我用画风嚟形容啊，同大个嘅嗰个画风咧。其实分别唔大 嘅，系嘅，佢 keep 得 翻。所以其实系即系当然，我先唔理个剧情先啦。如果纯粹以画风嚟计嘅话咧，其实系几值得去睇一睇嘅。咁但系如果攞翻啱啱数码暴龙嗰个例子咧，就有啲出事啦。因为如果你有睇开数码暴龙01嘅话咧，首先第一个就系个个啲眼都系即系鬼死咁大噶啦，系咪先？ 大个头。 好啦，但系当佢而家去到即系早两年出嗰个数码暴龙 Tri 嘅时候咧。个个都系变咗死鱼眼噶嘛，个个都系打眼皮死鱼眼， 死鱼 即系冇精神嘅嗰只眼， 系 系啦，咁所以好多人都话嗰啲嘢系唔同晒嘅，个画风系唔同晒，然后嗰啲连嗰啲即系数码暴龙嗰啲即系怪兽仔啦，我形容为都系嗰啲嘢系唔同咗嘅，即系可能又嗱，即系等于比卡超，你睇翻第一代嘅比卡超，同埋睇到而家最新嗰代嘅比卡超，其实佢系。 唔同嘅，而家嗰啲咧 高咗，系啦 ，sharp 啲啊， 啲线条再实色啲咯，系啊系啊， 又靓仔咗啊，又成噶嘛， 系系啊，虽然小智其实就系咁多个动画入边其中一个冇乜点变嘅人咯， 系， 佢到而家隔咗都系廿几年都系咁样样， 咁蜡笔小新 keep 得好啲， 又冇肥到，又冇高到又成咁样样，咁但系你嗰时咧数码暴龙，你有冇一种 我有覺得我有覺得唔開心嘅、嗯，我覺得睇完之後，我覺得係破壞咗我細個對佢嘅美好回憶嘅。咁、所以我對於呢啲過咗廿年之後再重製或者佢再延續故事落去咧，暫時嘅好感係相對或者個感官係相對地差嘅、即係冇咩好感嘅。但至於呢個小魔女杜維咪，如果你話睇個畫風係係屋外 轉到咁樣樣， 聽下， 誒佢又唔轉， 又唔轉啦 啊！一俾佢转又唔转，哇！好拉费呢件事，点解成日都星期六嘅？ 礼拜六先转嘅，所以平时听唔到嘅。大家好啦，啱啱小魔女杜维咪嗰个叫做画风咧 keep 得到，我估可能系同一班嘅制作班底，有机会啊！我冇细睇啊。咁如果或者系嗰个工作室都系同一班人，或者都系同一个嘅公司，咁如果系咁嘅话，可能相对地嗰个QC 会做得好啲嘅。咁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睇咧，睇一睇呢个小魔女杜维咪啦。 如果戏院上我哋一齐去睇。 咁啊，除此之外，原来喺呢个网络上面系可以揾翻小魔女杜维咪嘅咒语噶，有个佩路坦佩顿巴里里拉普。然后啲人仲记得系边一个角色讲嘅？ 系咩？ 好嘢啊！ 咁样都仲记得 喺呢个讨论区上面系有人讨论呢样嘢嘅， 好嘢！ 有冇人一齐嚟读呢个小魔女杜维咪嘅咒语？啊，原来香港人都几有童真嘅， 唔善忘嘅佢哋。 冇嘅，即系呢啲童年回忆都系 好好记嘅， 好好记嘅，而且亦都系喺你偶然唔开心嘅时候咧，系一度嘅。逃生门嚟噶，听得几好。 大门被你紧紧锁上那一下，情绪像快将崩溃，失去知觉吧。旁人的祝福或慰问，比咒语可怕。提起他都叫你阴影恶化。任你自卑得不肯见光，挡住了落霞，求生那意欲都忘记了吗？流眼泪被同情相威胁， 你伴侣归家，谁人听见也多么的笑话，投生出口的一线光，流光了眼泪便能红，曾翻靠你亲手释放，度过了春风秋雨便无时光，假设再绝望分手已成定案，甜蜜与感动很难忘，真爱梦再好，别再梦。大门外有东西，使你更牵挂。 你啱啱提过嗰个小魔女杜蕾咪嘅就叫咩话？ 诶咩？ 比利卡婆婆嚟啦，比比乐多。 嗱，呢个系主角嗰个嚟嘅，系咪啊？ 系啊，主角啊。系啦，咁然后咧喺台湾有个 blog 咧，系齐晒咁多个嘅角色嘅一啲魔法咒语啊。 Really？ 系有个啪啪噗啪，温柔优美。 但系系用国语发音啊。 佢有提埋广东话噶，有啲系有啲写埋香港。有一个咧系 最长嗰个 黑尾老黑，黑老黑，恶音高行。点解会有人整理呢啲嘢嘅咧？ 个问题系写嗰人佢谂紧啲乜嘢啊？点解你可以写到啲咁嘅咒语出嚟嘅？困住你关卡，来临派对要高声讲笑话，逃生出口的一线光，流光了眼泪便能红，囚犯靠你亲手释放，度过了春风。 闪光，逃出了脆弱变强壮，回忆太重不知怎放，淡化了他的好处便容易忘，感觉过绝望，今天你无奈看，还是有出路可逃亡，请逃亡，回头都找不到曙光，别再看别再梦、Let it go。 我是你的后援会， 知 地道星期六影院， 知 傻猪二三零， 知 少年波胜与白宝一， 知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白宝一，白宝一，这个礼拜我要你帮我啊！ 又点啊，少年波胜？ 这个礼拜好多人话罢课不罢学、哦、所以呢我都諗住参与埋一份啊。 少年波胜啊，你今年29岁㗎啦。好命嘅话仔都生咗两个啦。随时生一个叫大佬 A, 大佬 C, 大佬 B 就唔关你事嘅。 大佬 B 唔 系尴 尬啦。 係啦。边个先係爸爸呢？ 嗱唔关我事啊呢句。 唔系啊，你冇听过人讲咩？ 活俾方子豪听到呢个意思， 俾大佬 B 听啊，直接佢唔知讲紧佢自己。 唔系啊，你冇听过人讲咩？活到老学到老嘛， 我92岁都仲可以做学生啊！ 好啊，咁你想我点帮你啊？ 但系咧，因为我罢咗课啦，有冇啲 唔系你扮罢课啫？因为你冇得读书嘅你， 咁我扮罢课啫。咁有冇啲法宝可以等我，就算唔翻学校都帮助到我学习嘅法宝咧？ 哒哒哒哒哒哒，超智能文具套装2.4 beta 版本。 2.4 beta 版本啊？点解我冇听过有1.4同0.4嘅版本嘅？ 0.4咧喺日本嗰边出咗噶啦。 哦， 佢哋出埋0.3，唔系佢哋出0.03同埋0.02。至于我哋香港人系用2.4 beta 版本嘅。 哦，即系厚实啲嘅。 厚实啲。 哦，咁即系内容丰富啲咯。有啲咩咁丰富嘅内容啊？呢、這个2.4 beta 版。 等我拎第一个法宝出嚟俾你啦！哒哒哒哒哒哒，自动计算机。 哇！呢、這个自动计算机望落去好似生果嗰个 netbook 咁，那个苹果俾人咬咗几啖，仲有嗰条 toolbar 喺度添，一定卖好贵啦！ 少年波盛，呢、這个嘅自动计算机呢？只是卖你129.9嘅啫，而且个功能是非常之有用嘅。 129.9，即系我俾130蚊都仲有得找喎，几抵喎。咁有咩功能呢？ 只要你打你嗰条数学题入去，佢就会自动同你计算出个答案噶啦。唔信你试下。 哦，我试下啦。第一条啊，140除2。再加5，咦，佢出咗嚟啦，75。好，等我试多条先，50万加50万括弧，跟住乘2再加6，咦，31万，冇理由噶，答案应该系200万零6先啱噶。 少年波城呢、這个自动计算机有啲不屎噶。当佢计到超过200万嘅时候，佢就唔知点解会得翻31万。嗱，我呢度有个表俾你噶，佢上面某几个数字咧都好敏感噶，所以自动会变咗其他掣噶，唔系再用十进制噶啦。你睇住个表就识用噶啦。 吓，佢本身已经同个计数机冇分别噶咯，而家仲要计错数。咁鬼渣嘅，唔怪得知我咁差啦啲成绩。有冇第二个法宝真係有用啲嘅啫？ 有啊，等我喺呢个智能文具套装 2.4 beta 版本入面拎多个俾你啦。哒哒哒哒哒哒 ，Art Like Marker。 哇，呢、這个法宝听落好劲，好似会好受欢迎喎、啊。点样用㗎？ Art Like Marker 可以在不同的海报上面改图 Art Like， 等人哋中意你多啲。 哦，咁我试下先。呢度咧有块海报写住学生会咧，想同学校要求多2分钟嘅放饭时间。好，等我喺上面就用呢个 Marker 写先。成功争取。 系啊，少年波盛。呢支 marker 净系可以写呢4只字，成功争取，而且冇英文噶，得中文。咁你就可以喺唔同嘅海报上面写你成功争取到啲咩啦。 咁我写完，啲人系咪真系会觉得系我争取噶？ 唔系噶，啲人都知唔系你做噶啦，扮乜嘢啊？系人都知噶啦。 喂呀，你支笔本身净系写得4只字，仲要冇用嘅添。你唔好玩我啦，八宝一有冇第三个法宝？今次真系用得着嘅啫。 哒哒哒哒哒哒，撤回擦纸胶。 点样用噶？系咪可以将我啱啱写成功争取呢几只字撤回咗佢啊？等我试下先。咦？点解唔得嘅？又话撤回到嘅？ 撤回唔到， 少年波城这个撤回擦纸胶是不可以撤回一些用原子笔写的东西的，只是可以用原笔写的那些，不信你试一下现在拿支原笔写个五字啊。 哦哦，写了五画了，咁跟住呢就可以拆啦。咦，点解拆剩个一字嘅？ 係啊，呢嚿嘅撤回擦纸胶可以将五画拆成一画㗎，係咪好好用呢？ 好你个头啊，八宝一，拆又拆唔晒已经渣㗎啦。仲要我拆足咁耐先拆得走个四画，拆咗我两个几三个月啦。你话点样好啊 ？It's too late， 八宝一，你啲法宝都废噶。 好啦，咁多位嘅学生哥啊，买文具翻学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网民发起下午阻碍机场运作，在青屿干线缴费广场，几十名军装警员截查机场巴士，他们想车搜查和录影，要求部分人落车作进一步搜查。有警员查问部分途经市民，有晚上出发往机场的市民说，警员要求检查他的随身物品和打开行李箱，估计是自己着黑衫而被截查。他又说已经出示机票，批评警方的态度不礼貌。另外，有声称前往主题乐园的人士说，被截查时警方发现他有雨衣和口罩，显得较为紧张，批评警方的行动扰民。在机场有大量警员戒备，他们在一号客运大楼的多个出入口驻守，他们大多配备头盔、盾牌等防暴装备。多架警车就停泊在大楼上落客区。在机场巴士总站不时有警员巡逻，亦有警员在高位观察。有年轻人在巴士总站等候接机，被三名警员截查。他们要求他展示背囊内的物品，又抄低他的身份证资料。港铁表示，因应政府和机管局要求，机场快线只是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中途站不停，服务维持十分钟一班车，东涌线维持正常服务。机场一线终点改在东涌，机场一号停车场关闭。湾仔一座住宅大厦发生三级火，一人死亡，八人受伤，其中一名伤者是消防员。消防处港岛中分区指挥官杨启宏表示，火场面积5米乘10米，由一个单位分成三个分间单位，是中间的单位起火，而死者不在涉事单位，消防员在住房位置发现死者。杨启宏说，火势集中在涉事分间单位内，但现场较多杂物，火警中产生大量的浓烟，初步相信死者吸入浓烟而昏迷。他又说，仍然是调查起火的原因和有没有可疑，并会将怀疑分间单位转交屋宇署跟进。消防在事件中出动一条喉和四队烟雾队，并疏散106人。一度被英属直布罗陀扣押，其后获放行的伊朗运油轮，据报在叙利亚港口城市塔尔图斯附近被发现。美国有传媒取得卫星图片，显示疑似在这一艘运油轮的踪影。报道说，运油轮日前关掉自动船舶识别系统，外界当时已经预料会驶往叙利亚。直布罗陀当局在7月初扣押这一艘运油轮，怀疑运油轮违反欧盟禁令运送原油到叙利亚。直布罗陀在上个月中放行运油轮，当局说获伊朗保证运油轮不会驶往任何受欧盟制裁的国家，但伊朗曾经否认作出任何承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慢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近彩云村。咁就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嘅慢线有意外，龙尾彩云村。咁另外喺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港铁站，因为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喺荔枝角消防局。咁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港铁站，因为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荔枝角消防局。之后提翻大家咧，来往机场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咁而家机场快线为咗配合机场实施嘅进出管制措施，来往机场站至到博览馆嘅列车服务仍然暂停。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每十分钟一班，中间唔停九龙站同埋青衣站。咁东涌线嘅列车就维持正常服务。机场一号停车场咧，而家都系关闭。咁另外巴士方面，由市区开出机场同埋博览馆嘅各条 E 线巴士服务，由市区总站开出嘅班次咧，路线系缩短，改以东涌为终点站。另外各条 S 线嘅巴士服务系暂停，由机场同埋博览馆开出市区嘅 E 线巴士咧，系维持正常路线运作。乘搭巴士前往机场嘅旅客，请尽量使用 A 线巴士。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咁喺九龙区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大坑东道。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李靖屋游泳池。最后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執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六个月噶。 Crystal， 你就好中意观察人哋啊，咁你觉得阿一系一个点嘅人呢？ 佢人都几负面咯，净系谂佢自己啲运气咧，用晒喺佢嗰啲唔知咩癌症啊、撞车啊，咁样系唔得噶。 Hello， 我系 Crystal 罗志君，上次我拣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咧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咧，请嚟呢一位嘅靓女咧，佢都系做主持嘅， 系 系啦。不过佢嗰一饭我哋应该搞唔掂。首先介绍嘅名字咧，佢系叫 Crystal 嘅罗子君，你好。 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佢嗰一饭咧就系 嗰啲财经啊、 赛马啊。 系啦。 其实点解会进入咗呢一个嘅范 畴咧？ 因为我个人嘅感觉就系女仔好似会比较少啲去留意，系可能股票都多嘅，但譬如赛马，我真系觉得似系即系我爸嗰啲年纪咧，就会 你喺个 pat pat 嗰度摺份报纸啊， 你睇平日马场嗰啲， 系啊，单边拎住个收音机 啊， 我哋仲系停留喺紧喺嗰个年代， 耳机啊嘛， 系啊系啊，我哋仲停留紧喺嗰个嘅年代同埋嗰个嘅风景嘅咁样。 唔系啊，而家唔系咁噶啦。现在很方便的，现在有电话 apps 啊， 是 同埋你笑乜嘢有电话 apps 啊，同埋咧而家都好鼓励咧啲后生仔咧都会睇马嘅，所以咧就有我喺度啦。 哦，你就负责吸引啲后生仔睇啦。 都唔止我一个嘅，其实而家马场都有好多啲，即系好似我哋呢个年纪啲女仔都喺马场度做噶。 哦， 可以再介绍你做访问喎。 系啊。 可以 成個馬台嗰啲咧， 所以話書中自有黃金屋啊， 係 嗰個咩書啊？馬書啊， 係啊，就會有啦，你就會見到靚女啦。 馬寶啊，唔可以講個書字啊。 哦，係喎，嗱呢啲果然真係我哋真係搞唔掂啊，完全呢啲唔識避忌啊。 係啊，喺馬場唔可以講呢個字㗎。係 馬寶 啤住嚟㗎。 哦，咁但係其實係一個點樣嘅機緣巧合之下進入咗去呢一個嘅領域咧？又 即係你講馬？ 係啊係啊， 馬就係我。其實咧，我老闆咧就喺 IG 度揾我嘅，咁跟住然之後咧，佢就問我啊，你有冇興趣做下馬嘅主持啊？咁樣，跟住咧我就話，但我又未試過做過喎，咁又唔識嘅喎，咁約咗出嚟傾下啦，覺得都 OK 啊，即係初即係佢又隔離有其他人帶住我咁樣，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幾有趣咁樣，所以兩年前就試咗咯，就做到而家啦。 哦，咁樣入到去，你覺得最 難嗰嚿嘢係咩？ 最難要理解嘅係啲咩咧？ 最難其實咧，其實到我而家我都未真正去領略到嗰樣嘢，就係點樣可以講一隻馬咯？即係你見嗰啲馬評人咧，咪講得好深入。佢又會知道佢嗰隻馬幾時跑過啊，跟住又跑啲咩地啊，跟住然之後 佢 啲咩配備啊， 係 啦，咁佢病有冇病過嗰啲啊？佢跑得好唔好嘅姿態點樣點樣嗰啲咧？即係嗰隻馬咧，其實你知隻隻馬都差唔多樣噶啦。咁你除咗見到佢個馬名同埋個 number 唔同之外，其實你好難認得出佢噶。其實呢樣嘢係最難嘅，我覺得。 嗯， 即係你要好俾心機去。睇即係你會睇嗰個隻馬啦，同埋你先會識咯， 係 啊，呢樣嘢係最難的。 所以認馬啦，一開始其實係 即係唔係一兩年時間你會識咯，係啊， 係咯，因為你乜唔同長度，即係長途、短途嗰批馬已經唔一樣噶啦嘛， 泥地、草地啊， 係 啊， 好似打網球咁樣。 係啊，其實都好難嘅，你諗下咁多隻馬喎， 係 係啊， 但係而家都認到下嘅， 而家都可以嘅，係而家都認到下嘅。 哦，咁但係有冇啲睇即係參與咗咁耐啦，即係聽下啲人講一啲 tips 啊，會唔會令啊試下係咪真係咁準先？ 我諗我又試過跟啲即係可能啲。馬迷買，即係我哋個 app 唔係我哋 apps， 我哋個 Facebook 咧都會有嗰啲，即係可能俾埋啲馬迷參與啦，問佢哋啊，你今場會買啲乜嘢啊咁樣嗰啲，咁我都嘗試過跟佢哋買嘅喎，哇，佢哋又真係好勁嘅喎，佢哋真係會中嘅喎，好犀利喎，佢哋呢樣嘢。好犀利呢樣嘢， 好嘢喎！咁希望我哋知道有興趣你自己去邊度揾啦。 咪後問你攞個 Facebook 先， 好想知道。 你可以 follow 翻我哋個 Facebook。 雖然我哋從來都冇買過咁滯。 第一印象。 嗱，今日我哋咧請到 Crystal 嚟啦，咁我哋咧先嚟第一個部分咧叫做第一印象嘅，咁我哋就簡單了解咗 Crystal 啦嘅工作啊等等咁啦，咁我哋呢個第一印象嘅題目就俾你估一樣關於我同阿一嘅嘢， 係，咁啊除咗馬之外都有見一啲係同股票有關嘅評述或者係評論啦，應該用係啦，好啦，俾你估下我同波城邊個係有買股票嘅？ 你哋兩個 係啊，有一個人係有投資下啲股票，有一個就冇嘅。 我一個有一個冇嘅， 係啦，你係估唔估得出邊一個有？ 有冇樣睇啊？ 係啊，邊個似水魚多啲？ 有冇樣睇啊？好難估啊！而家搞到我 邊個個樣似水魚咧？ 成日話嗰啲咧拎住一攪錢嗰啲，全部都著短褲啊， 係啊， 波衫啊嗰啲啊， 肥肥地啊嗰啲咧， 你似有買多啲， 係因為我戴眼鏡啊嘛， 唔係。 啊！成日望住個 mon 啊，應該睇到隻眼。 唔係因為你第一下問我有冇講波，咁我就會覺得你可能自己都有買開，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賭馬啦。 嗯、 但係你應該有投資或者去賭一下錢咁樣嗰啲嘢嘅。 嗯， 感覺上係啦。咁你又冇講過我，咁我咪覺得佢冇咯。 哦、即係從我哋咪後嘅對話，去估究竟我哋邊個有邊個冇。 係。其實我都係啱啱先同佢講咗兩句嘢， 其實都係多幾句咁解嘅啫。 係啊， 好，你平時嗰啲直覺準唔準啊？ 直覺一時時啦，都其實都幾準嘅，有時候 係 係啦，有時候都幾準嘅， 所以先可以做到嗰啲講嘛。 唔係啊，你有時去投資咧，你唔覺得即係有時候你應該入嘅時候， 你錯我啊嘛？ 唔係，咁 你覺唔覺得你錯我啊嘛？ 唔係咁，你唔覺得你有時候可能買一隻股票嘅時候，你會覺得？你係嗰個位置應該要入噶啦， 嗯， 你咁即係你有啲直覺，你有啲 feel 噶嘛，哦、你唔覺嘅咩？ 係 啊，你唔覺嘅咩？ 你覺唔覺啊？ 佢都冇買。 好啦，呢數一口咬定應該係我噶啦。 好啦，我哋真正嘅答案啊， 係邊個？ 你啱嘅，你嘅第六感係啱嘅。 我唯一牽涉同賭博有關，或者即係嗰啲叫搞豬有關嘅嘢咧， 六合彩。 唔係， 星中派位。 抽居屋嗰度， 同埋抽居屋咯， 抽唔抽到啊？ 梗系抽唔到啦！ 我抽到啊！ 你抽到？ 我抽到啊！ 啱啱 呢期啊？ 上一转，长沙环嗰转， 哦， 好开心啊！ 你唔知有第六感，你有运要 拖下啲旺气先， 你唔单止有第六感，仲有运气添，呢一个。 我冇谂过自己抽得中噶， 我都冇 谂过自己抽唔到， 我净系觉得我有啫。 嗱，今期好多，我都抽唔中， 唉。 我哋讲第二个话题。 但你阿波，你系有投资股票嗰啲嘢定系 有嘅？我觉得系因为好受朋友影响嘅。咁我身边啲朋友咧，好多都系做银行啊或者投资嘅，中学同学好熟嗰班。咁佢哋有阵时围埋食饭咧，都会讲嘅。咁你好自然，你唔明，咁你又好闷噶嘛？成餐饭或者饮嘢，咁啊会白下咯。咁啊了解一下，咁啊跟住又望住自己嗰个银行户口啲钱摆到唔知做乜嘢，佢又唔会升噶啦。系啦，你每个月咁样揿下个总数，同以前睇红宝仔冇分别。系啦，咁我觉得啊，不如都摆喺度噶啦，又买唔到楼啦，都系嗰句。咁不如搵啲实质嘅嘢试下啦，咁样样。咁啊，即系买少少咯，即系啲好安全嗰啲咩蓝筹股啊，系啦，通常就系呢啲嘅。 嗯， 系啦，系啦，我呢啲心态嘅系咪都系适合呢一种嘅投资咧？ 其实都可以啊，蓝筹股稳定噶嘛。 系 系咯。 O K， 阿一大点解你 系？我系冇噶，我觉得 你系咪惊啊？ 或者咁理解，我覺得人嘅運氣係有盡頭嘅，係啦，我會寧願將啲運氣擺喺其他地方嗰度。 例如咧， 例如係假設我俾車撞到喎，有運氣喎，竟然冇事咁樣。 邊有人咁樣諗噶？ 我真係 咁 諗嘢， 咁 即係無啦啦，即係無啦啦個醫生話嗱，你有唔知第幾期嘅 cancer 啦，咁呢個手術得翻一半一半，咁我攞啲運氣喺呢啲地方用咯。 咁樣唔得噶喎，唔得人生咁樣係唔得噶。 你啲全部留到最尾喎。 呢個我真心係咁諗噶喎。係啊，所以我儲咗好多運氣，但係 你有冇曾經覺得自己好有運氣嘅時候啊？ 係咯， 好有運氣嘅時候。 你有冇去澳門賭一次？ 我冇噶，冇噶。我連咧， 即係你連賭錢嗰啲即係都冇賭。 或者嗰啲叫咩咧？農曆年咧，咪會即成班同事玩下啦。咁我就攞兩嚿水出嚟。玩完就玩完啦， 兩嚿水應該好快玩。 係啊，玩完就玩完，係我哋玩完就玩完噶啦。 係啊，咁我就雞嗰啲啦， 即係啊，我對自己嘅運氣冇咩信心嘅喺呢方面。 咁又唔得喎。 你對自己嘅運氣咧？ 以前就少啲嘅，而家就多啲嘅。因為我身邊都係比較多朋友都話開投資，又會買下股票咁樣，你玩玩下你就會覺得啊幾好玩喎、咁樣，跟住然之後咧你就會 keep 住玩噶啦。 賺錢嘅時候唔好玩咯， 正所謂。 唔係，咁你即係有贏有輸嘅，咁其實你都要預咗你輸嘅心態嘅 呢樣嘢。呢句啊，唔賭唔知時運高啊！ 喂，咁又唔得喎，呢句又特別難聽喎、 但你有冇個意思係咁啊？ 係咯，賭到下又覺得自己幾好運喎、 唔係，咁你都預咗咧，你即係拎出嚟嘅本。你預咗你自己輸幾多？ 係。 咁你輸到攞個位，係啦，咁你就要自己走啦。 哦。 係啦。咁你要過到自己嗰關先得咯，我覺得。Okay, 但我想知道啊，即係你哋即係咁有啲係真係叫做投資，有啲叫投機啦。但係都總係會有啲咧，唔知點解好迷信嗰啲方法係唔知點樣。假設嗰日著紅底環啊，屋企擺啲吸財大笨象啦、啊，有冇呢啲嘢嘅咧？你 我又冇特別咁樣。 哦即冇特別聽過， 佢本人已經係 聽過嘅，我聽過嘅，即係我自己都信風水嘅，但係我唔會時時刻刻都著住條紅色紅色嘅內衣咯， 係咯 係咯， 同農曆七月著嘅唔 同啦。可能新年就會啦， 係 新年就會啦，即係可能習俗嘅關係，係啦，即係可能新年傳統都話要換過曬啲新嘢啊，要由頭身到落腳啊咁樣咯， 就旺一旺啦嗰陣時， 係啦，咁嗰陣就會噶啦，咁但係平日就應該 就 唔會啦，係啦， 咁你覺得自己？最好運的一次，即是你有印象當中啦，你覺得那一次都真的挺好運的，會是什麼範疇，或者那次是什麼事呢？ 那次都好像都是買股票幾年前。 是。 咁都係乜都唔識㗎嘛，你都淨係識抌嚿錢出去，見佢升，唔係見佢跌嗰陣咧，你就 入市，低位買啦。 跟住然之後買到啊咁上下，你覺得要放咯喎，咁你就放，即係咁啱嗰次咧，即係我入完啦，啱啱係最低位入啦，咁放嗰陣，我覺得我自己賺夠啦，一放完冇幾耐就跌咗落嚟咯喎。 哇！ 即係嗰下係。我是比較深刻啲嘅嗰時候，係啦， 新手運嚟嘅呢啲，同啱啱開始打麻雀嗰啲咧， 乜都唔識嗰陣咧，就容易中啲咯。其實你可以試一下嘅，我覺得。 你第一次可以落多啲，因為你只有一次最好運嘅啫。你呢啲嘢之後就好難講。 你可以試一下。 我都係留翻遲啲做手術嘅時候用呢啲運嚟。 好堅持，將來要做 咁樣。 女神大揭秘。 跟住我哋第二个部分咧就叫女神大揭秘嘅，我都几期待紧 Crystal 会攞个咩秘密出嚟同我哋分享咧。 系， 大家短短听咗少少都 feel 到佢都爽爽啲，都几好玩噶啦。 如果認識得我耐啲人咧，唔止覺得我會好喪啦，即係你就咁見到我咧，平時個人可能唔講嘢嘅時候咧，好斯文。 嗯。 咁其實咧，我一識耐咗咧就好喪啦，同埋係咁講粗口。 我 feel 到， 唔係我講粗口唔係鬧人嘅，即可能有時會加埋啲助語詞入去啊，咁樣即有時好激動嘅時候， 表達到個情感。 係啦，咁我又覺得又冇壞嘅，有時候即你可能好燥底嘅時候，你就會加落去咯。做咩啫？ 呢個都似嘅，即正如頭先啱開始講話，即傾咗大概十零分鐘咧，都 feel 到你嗰種喪咧，都開始浮緊面噶啦，已經。你都好快按住咗个掣， 即几耐可以开始听到你讲粗口呢？我哋而家大概认识咗 三四个字啦， 唔得咁又唔得，即可能要再耐少少嘅， 三四个钟后， 即唔系，即可能要真系好熟好熟我先会嘅，系啦， 你要控制到自己吞到 一两个月咯，吓一两个月咯 ，OK， 系可能成日见我讲紧，即唔系话一个月见一两次咁样嗰啲，我惊吓亲人， 无啦啦两个月后打俾佢，哇可唔可以讲个粗口俾我听？我识咗两个月咯， 两个月咯，我哋都你时候讲你听下咯，咁 喺屋企会唔会咧？ 有时都会噶，即系我同我男朋友沟通都有时都会噶，系啊，因为我同佢沟通两个都会噶，系啊， 你调节到即系嗰个掣系几时开几时闩， 会调节到嘅，系啦，咁尽量嗌交嘅时候就 唔好啦， 唔会咯，因为呢个都系尊重嚟嘅， 真系嗌交嘅时候就好少 讲，系啦，即系好难听嘅，一嗌交讲嗰啲粗口咧系难听够十倍嘅，你平时讲嗰啲咧咁样，即系完全控制唔到自己情绪咧，听完之后你会系咯。 咁但系你话，因为通常可能有时个人好燥，未必系男朋友激嬲你，可能系你又见到一啲嘢好 系啊，会啊。 通常系一啲乜嘢嘅嘢会触动到你咧？ 即系有时可能新闻啊，或者可能啲 friend 做嗰啲嘢真系太过，即系你明明即系有时有啲嘢佢都唔知点解会咁样做嘅时候，你就会着咗就会好想闹佢噶啦。 有冇啲咩例子你印象之中系发生过嘅咧？ 有咩例子啊？ 你啲 friend 做嗰啲咩？你好不解啊？点解可以咁噶？咁嗰啲 即系，譬如我好多、啊，即系我惊我讲完出嚟，你会觉得好少问题添。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 即系咧，我有啲 friend 咧，佢哋咧唔知点解电话咧其实有 Google 噶、啊， 系 咁佢哋又成日问啊喺边啊，我唔识路啊，究竟喺边啊？跟住然之后咧睇完之后啊，转左定转右好啊？跟住我心谂。个电话咪有地图咯，你咁大个人，你咪唔识睇啊嘛？即你会即会燥到咧，会讲粗口话你自己睇啦，即嗰啲，你明唔明啊？咁跟住然之后，我仲要唔系讲咗一两次，即系可能我识咗佢好多年，即系可能我识咗佢差唔多七八年，佢七八年都系咁样， 冇谂住进步过个人。 唔系，而家好咗啲噶啦，而家好咗啲噶啦，系啦 ，OK， 系咯。但你系好易燥底嘅人定系？ 都几易噶。 但系你好啦，你易发脾气啊？咁但系调翻转， 唔系我 系 有 point 先会发脾气。 O K， 当然 啦，女人无啦啦，你好似公主病咁样无啦啦。 我绝对同意嘅呢个，但易唔易氹咧？ 都容易氹噶，我好快其实唔记得咗噶啦。 系，有啲咩嘅方法你觉得系 work 嘅咧？氹你嘅时候， 其实冇嘢噶，我好自然咧过咗几个字之后或者个零钟之后咧，我就冇嘢噶啦。 哦。自然飛歐嘅， 係啊，即係我又唔會寄到去下次，亦都唔會寄到去 第二日咁樣嘅咯。 哦，即係鬧交就唔會攞翻出嚟。 咪話之後攞翻出嚟講啊，跟住記喺心度嘅。咁我唔會嘅，我就會即刻講出嚟嘅。即係我唔會理你中唔中意啦。總之我講咗先算啦。因為我唔可以屈喺個心度嘅，我會癲嘅。如果我講出嚟， 總之講下你就講噶啦。 係啊， 有嗰句講嗰句。 係啊，即係甚至我對住我啲 friend 啊，對住我男朋友啊，都係咁嘅。 哦，嗱，頭先你講個例子就係朋友。 做咩啫？ 我想知你咩星座？ 我而家白羊座咯，但係唔係我前晚上咗個節目咧，佢話而家有十三星座。 係係，咁你跌咗去邊度啊？ 我白羊上一個係咪雙魚啊？好似係。 好似係。 好似係雙魚，佢就話我係雙魚座嘅。跟住咧，佢嗰日就同我講啦，話我咧以前係咪好燥底咧？我話係啊，我以前好爆嘅，好燥底嘅。但係而家咧，我溫和咗好多咧。點解咧？佢就同我講話，因為我跌咗落去雙魚座。 哦。 是 而你自己亦都真的 feel 到有， 但其實我嗰陣係唔知道有十三星座同埋雙魚座，即係跌咗落去，我係未知嘅。我係自從幾個禮拜前去咗做節目，即係佢嗰個節目 就脾氣開始好咗啦。 唔係嗰陣， 所以個節目好咗好多嘅。 其實呢已經一段時間嘅，喺呢兩三年已經係平靜咗。 OK OK， 有冇啲咩方法去平靜自己呢？ 嗯， 即系你觉得系冇问题嘅， 自己搞掂啊， 即系嗰种嘅，即系无啦啦个血压飙高系冇咩问题。 而家会谂多咗咯，即系可能以前比较细个啲啊， 嗯， 系啊，咁谂嘢会 简单啲， 系啦，同埋唔系好经大脑，咁会冲动啲嘅， 系， 咁系啊嘛，咁我想谂到啲乜嘢就做到啲咩就讲出嚟，即系可能会有时候我觉得。嗰陣講咩都冇所謂啦，咁但係而家就大咗之後就覺得可能有啲嘢就會要諗下先，先再覺得可唔可以咁樣做，係啦。 嗯，個人成長咗， 係啦， 成熟咗， 有 point 嘅不過佢 有 point， 女人幾時都有 point， 我覺得。 你啱， 心理龍爪手。 嗱。跟住呢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嘅。 係。 係啦咁啊都系凭你嘅第六感啊直觉咁样去答啦。 係。 就系测呢个爱情上面嘅。个题目就非常之简单嘅即系听众可以一起玩嘅。就是你幻想你眼前有几个洗干净咗嘅番茄摆喺度。你会諗住点样食法呢 我好鍾意食番茄。 我鍾意嘅。好啦以下四种方法睇下边一种你会諗到系真系会咁样食啦。第一种 A, 就系番茄炒蛋。B, 直接生食。C 整番茄汁同埋 D 凉拌番茄， 系咪就可以拣一个嘅？ 拣一个， 直接食， 直接食嘅拣。 好紧张添。 阿一，你拣咩？ 头先你问我嗰阵 咧，我会俾佢食咯。因为咧，即系题外话，我同我女朋友出街咧，即系有时会嗌碟沙律啦。咁我哋两个都系唔食 番茄 嘅， 番茄好有益噶， 我知有 益 噶，但我 抗氧化， 我知，但我哋两个都系奉行嗰个叫不浪费主义嘅。咁结果我会做啲咩咧？嗰啲车厘茄嚟嘅啫，拆包店揼咯，输咗嗰个食咗佢， 拆咗佢食咗， 系啊， 车厘茄仲好食啊， 好好食喎，我觉得。 咁但系真系要你拣啦， 茄汁。 系， 因为但嗰个系榨果汁嘅茄汁嚟， 即系整成。 我以为点薯条嗰啲茄汁， 唔系，你宁愿食嗰啲，嗰啲唔系真番茄嚟嘅。 咁炒蛋咯，番茄炒蛋，番茄炒蛋，我通常都系食剩啲番茄嘅。 吓， 系啊， 即系你都会整样送，但系你唔食噶，都系 食蛋咯。 系，好啦，咁我都系同 Chris 一样，我都系拣直接生食嘅，好中意嗰啲。 你有冇睇过答案噶？ 我冇噶，冇噶，冇噶。我 系咪噶？ 系啊，冇噶，冇噶。因為哇，嗰啲醬咧入邊嗰啲，哇，好好味，逼出嚟嘅口度，哇，好好食嘅，好中意呢個口感。 因為我平時生果都係食車釐茄，車釐茄係番茄仔嚟噶嘛，係 啊係啊， 所以我都係咁生食噶。 係 係咯。 好啦，嗱，咁我同 Crystal 都係揀直接生食，阿一就揀咗 A 呢個番茄炒蛋。係，咁我哋聽一首歌翻嚟之後，就會揭曉究竟反映緊啲乜嘢啦。 獨個人，獨個人起舞，戀愛如在做美夢，為某人，為某人苦惱。床幻套长袍，今晚够枯燥，挑剔了针线的角度，未烫平未烫平的布，望你能画上云图，明明赴约等不到，门铃再倒数，未到一点做了到步，用那种速输给你好，未想到。我需要一对一，要硬化千年。Why do I do? 听我有叶巧林嘅新派台歌一对一， 睇次晴朗同埋酷热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另外，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南海北部同埋台湾附近海域。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咧，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大致系车多。咁另外喺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港铁站，因为道路事故咧，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一带少少挤塞，车龙排到美孚新村。之后提翻大家啲来往机场嘅交通特别措施啦。咁机场快线为咗配合机场实施嘅进出管制措施，来往机场站至博览馆站嘅机场快线服务咧仍然暂停，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每10分钟一班，中间唔停九龙站同埋青衣站，东涌线嘅列车就维持正常服务。咁另外巴士方面，由市区开往机场同埋博览馆嘅各条 E 线巴士服务咧，由市区总站开出嘅班次路线系缩短，改以东涌为终点站。各条 S 线嘅巴士服务暂停，由机场同埋博览馆开去市区嘅 E 线巴士暂时维持正常路线运作。乘搭巴士前往机场嘅旅客，请尽量使用 A 线嘅巴士啊。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咁而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窝打路道。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大坑东道。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车龙排到李郑屋游泳池。咁另外，九龙城回旋处一带，咁包括系太子道东、码头涌道同埋亚街老街咧，而家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交通都系繁忙。咁最后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水上运动乐趣无穷，要玩得开心又放心，安全准备唔少得。事前做好准备，清楚天气同海面情况，做足热身。食咗药或者饮过酒就唔好落水啦。船只之间要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单独潜水啊。咁就自然玩得安心又放心啦。开心水上乐，准备充足至正确。 Crystal， 你就好中意观察人哋啊。咁你觉得波胜系一个点嘅人呢？ 幾 nice， 同埋都幾好傾嘅，即係好容易有話題傾到啦。佢都好知道我想要啲咩啦，佢有做過 research 啊，我會好開心咯，好中意咯。 Hello， 我系 Crystal 罗志君。上次我拣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咧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因为我是你的后援会嘅嘉宾咧，系有 Crystal 啊，罗志君嘅，系啦，大家听头先半个钟，大概知道佢个人系点样样啦。非常之好傾嘅， 未有嘢要剪走住， 係啊，暫時 試咗節目都係咁嘅，其實 咁咪啱咯，個人係啊，貫徹始終，我最中意呢啲嘉賓啦，最中意啲嘉賓點啊，會問翻我哋問題，頭先謝偉一嘅時候幾好睇。最喜歡這些嘉賓，千萬不要對我們留守。而呢，剛剛我們玩這個心理猜謎， Crystal 非常之好奇究竟是代表什麼。 是 我們輕輕重複一次，個問題就是，如果你眼前有幾個洗乾淨了的番茄，你會選擇用什麼方法來吃呢？包括有 A 就是番茄炒蛋， B 就直接生食， C 呢就是整做番茄汁喝那些，還有 D 呢就是這個涼拌番茄的。咁啊，一就揀咗呢個番茄炒蛋，哦 ，Crystal 就揀咗呢一個生食嘅。咁我哋就講下即係究竟係代表啲咩啦。 好， 心理龍爪手開股時間。 今日揀咗 C 整成番茄汁嘅你，喺愛情上面都係好順其自然嘅。遇到啱 feel 嘅就會互相了解，繼而諗下會唔會拍拖結婚，一切都好合乎正常嘅程序。而揀咗 D 整成红拌番茄嘅你呢，爱情上面係追求刺激同埋玩乐，所以你比较注重眼前开心，而好少諗将来嘅。咁究竟今日同阿一一样揀咗 A 整成番茄炒蛋，又或者同波胜仲有 Crystal 一样揀咗直接生食番茄，又代表你嘅爱情观系点呢？ 心理龙爪手。 不如讲阿一嗰个啊，佢咁唔中意食番茄，中意番茄炒蛋嘅人嘅爱情系点样样咧？会形容系急功近利型， 系 佢咁讲嘅，你即管听一下啦。爱情对你嚟讲咧，生活之中不可缺少嘅一部分，你好享受恋爱嘅感觉， 系 而拍拖嘅时候，你好会咧，即系观人于微啊，好把握到对方嘅心理，咁样咧。人哋都会觉得你好踏实同埋体贴，但呢啲只系你嘅表面功夫。呢句赞嘅，因为你过于精明同聪明，咩嘢咧都计得太清楚。 留翻啲运气用嗰啲咧。 所以话，如果出边发生咩事，你好可能会以自身嘅利益为重，牺牲爱情。 你系咪？ 有冇去到咁啊？ 未有机会试，系咪牺牲爱情？ 但系前半 part 咧， 前半 part 讲嗰啲。操控心理呢个我觉得 系噶，系噶，系啊！佢好中意，好多人话我扮猪食老虎 嘅。佢好中意玩 mind game 啊！佢个人 系啊， 佢好享受嗰啲即系嗰个心理。 因为我女朋友系老虎乸嚟啊，所以咪扮猪食老虎 咯。而你又扮得几好啊？ 又扮得几好、啊？ 扮猪呢方面又扮得几好啊？所以形容佢我都觉得几贴切嘅。 呢个位 OK 嘅，但、即系我就同觉得同急功近利就觉得， 因为你未去到要牺牲嗰个位。 哦， 系啊，即系 或者我应该知道，对于每个女仔应该用咩方法去氹佢咯。 嗯， 系啦、即系呢个，我觉得永远系一个嘅叫做博弈嘅游戏嚟。 嗯， 即系捉棋咁样， 你知道当嘅游戏， 你知道对方系要点样氹佢，咁你咪知道点样去追佢咁样。 你咁中意当博弈游戏，又唔见你玩股票，都系博弈。 系咯，咁你做咩咁中意玩呢个游戏咧？ 一个用运气，一个用技术啩。我都唔知道，咁我留晒，咁我 技術噶， 攞曬啲， 你喺 Crystal 面前講呢啲，你又 我攞曬啲運氣喺愛情嗰度啦，我已經花光了我嘅運氣遇上我而家嗰個， 估唔到你真係講呢句， 咁都好， 好嘔心啊呢句， 我都估到你總有一日會講呢一句，好啦，咁啊，我哋揀呢個生食番茄， 雖然我抽唔到居屋係關佢事，因為我預咗佢啦已經。 救命啊！咁我系点啊？ 唉，真系唔知点算啦。嗱，我哋呢种生食番茄嘅人， 我都好想知。 我哋嘅爱情观咧系保守啲嘅，理智咧会同我哋讲唔会咁容易爱上一个人。所以咧，当你决定爱一个人之前咧，你会对佢有好多考验同埋观察。 哇，好准喎！ 而当你真系中意咗，就唔会咁容易变心，而且好忠诚嘅。 嗯， 好啱喎， 好啱喎， 系啊， 你真系 咩啊？ 我唔系笑你， 唔系， 我笑佢啫，我笑佢， 因为我都系 佢都系拣呢个嘅，我谂紧佢系咪忠诚啫？ 唔系啊，我谂紧佢其实系咪睇过晒四个嘅答案，呢个系最好噶。 我冇睇过， 我谂紧佢系咪忠诚啫？ 我忠诚啊，一齐咗之后，要一齐咗之后咯， 即系未一齐之前， 但佢未好好少声称一齐咯。 哦，系，系啦， 咁即系未， 所以有好多考，所以好多考验咯，系啦，要真真正正 claim 佢一个女朋友之前， 呢个系几准嘅，呢个几啱嘅，对于我嚟讲，我唔知你啦。 好，我呢啲唔使讲啊，讲你啊，直接，即系呢度就话中意一个人之前，你会对有啲考验观察咁样，呢个你系有做嘅， 有噶，有噶，会噶，会噶， 你会做咩考验咧？ 即係可能會試一下佢咯，可能平時出嚟即係未一齊之前啊，食飯嗰陣可能會聽下佢講嘢啊，即係佢啲行為舉止啊，即係我好中意觀察一個人嘅，即係會睇下佢會講啲咩啊，會唔會同我夾得嚟先？首先，即係你講唔到嘢，你同我點樣夾啫？係咪先？咁可能平時佢做嗰啲嘢啊，或者即係佢好細微嘅嘢，我會觀察咯。 嗯，係 啊。 OK， 例如你睇啲咩咧？即係例如 食一餐飯咁計啦，你會觀察佢啲咩㗎？ 睇佢同我講嘢嘅內容係咩咯？首先，咁如果你同我講可能動漫啊嗰啲，即係可能好宅嗰啲嘢咧，我唔得咯。 係，同你傾啲咩你係中嘅咧？ 股票。 唔係，即係可能去下旅行啦，即係我好中意去旅行嘅。咁佢會同我講去下邊度啊，有啲咩玩啊，啲咩食啊，我中意食嘢。咁佢就會同我講邊間餐廳好食啊，咁樣有啲咩好食啊，咁佢又會介紹我啊，即係可能中間會傾呢啲嘢，咁我會覺得即係大家都啱傾咁樣咯。 嗯 ，OK。咁其實即係啱啱講就即係可能未拍拖之前，你會觀察呢啲啦。咁但係仲有啲咩條件係你會覺得啊呢個男仔 中嘅？ 系，我应该好大机会会同到呢啲人一起拍拖咧。 讲下外形啦，我中意啲比较即系可能自己做生意嘅，咁即系自己搵钱嘅，咁同埋踏实啲嘅，同埋会觉得我会中意啲肥肥地嘅，即系唔系好肥嗰啲啦，即系中意 啲肚腩仔嘅， 系啦，啲肚腩仔。 你 fit 我有啲，我又自己搵钱，我都系自雇人士。 同埋醒目嘅嗰啲，我會中意啲咯。同埋、 這個、 我會好 care 佢會唔會教到我嘢。 你想學啲咩？ 睇我哋教唔教到你。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話，可能我可能做嘢上面啊，各方面啊，佢可會唔會可能即係解答到我啊？又可能教到我少少嘢啊，咁樣咯，係啦。 咁而頭先嗰個即係心理差異後半段就即係你中意咗一個人就唔會咁容易變心，呢個你都好 firm 嘅， 好 firm 噶。 OK， 係啊，因為我覺得重新識一個人咧係好攰嘅。 我同意， 同意，非常同意。 真係好攰嘅，你諗下，你觀察一個人，你都起碼可能要半年時間啦。 係。 喂，咁你邊有咁多時間去觀察啫？係咪？我啲青春好寶貴噶嘛。 啱，有 point， 有 point 啊呢個。 咁啊，所以我會覺得，我寧願花時間去觀察一個人，都唔想開始咗之後咁快就分開咯。 嗯， 係啦。 咁但係如果要追你難唔難追嘅咧？其實 追我啊，通常啲人會覺得我第一面好惡噶。 係係。 即係可能唔笑嗰下，即 係 你。 Make sense？ 你成日唔笑而家。 你 見到我個樣子就忍不住， 你個樣子太有趣， 都係兩個極端 的，望住你個樣子都覺得你有 case 啊！ 喂喂， 唔係，即係你明唔明啊？佢咧個樣咧，佢又即係佢唔講嘢嗰陣咧，佢隻眼有一條線咁樣，跟住佢笑嗰陣有一條線咁樣，咁你望住佢，你好想笑。 呢啲咪扮豬食老虎咯？ 有兩款啊！呢個通常見到我就係見到我忍唔住笑啊，因為見到忍唔住打我咯， 兩類嘅啫。 我兩眼見住，真係好想鬧你啊！見到呢個嘢， 好嬲啊！鬧啊！你個樣 可能對得耐啊，對得耐，即係個忍唔住啊，要 係啊，即係咁啊你。咁曾經一啲男仔追過你係 work 嘅方法，有冇佢哋做咗啲咩？可能係用誠意打動你啊，定係即係譬如你中意旅行或者食嘢，即係哇煮一餐好好味嘅嘢食呢啲，有冇噶？ 咁又冇喎、啊，都係純粹傾偈，因為我唔中意傾電話嘅，即係啲而家 message 仲有錄音噶嘛， 係、 咯， 係 喎、啊。係啊，冇啊，當初都係傾下 message 啊 ，send 下相啊，即係都係傾下偈咁樣咯。咁其實都好主觀嘅，即係可能我對佢特別有興趣，咁我咪即係 容易啲， 容易啲咯，係啊。其實個個都係咁嘅咧，應該係咪咧？我唔知啊。 咁你係算係對佢有好感先容易追個 type 嚟，係咪咁理解咧？ 係啊，如果唔係我。 應該都 就唔會點應佢嘅， 係我唔會點應佢機嘅。其實我而家呢個男朋友都係嘅，我以前都唔係好應佢機嘅。佢嗰陣我嗰陣咧，其實因為我隔咗好耐之後，我先撞翻佢嘅，即係 我有一段時間係冇見過佢噶啦。咁之後咧撞翻佢嘅時候，唔知點解咧就好想同佢傾偈喎。 哦， 系啦，咁你又笑乜嘢呢？ 好想同佢傾偈， 係啊， 好想同你傾偈啊！今日 唔知道，總之我好想同佢講嘢啦。咁跟住，然之後就同佢講嘢，講講下嘢又 send message， 咪出嚟食下飯咁樣咯。 嗯， 係啊， 好想同佢傾偈個感覺係點咧？ 未試過， 好想傾偈咯。 但之前佢揾你，你都冇乜。 因為我好少聽過女嘉賓用呢個形容詞去形容一個人。 係。唔係，咁你有啲人你係 即係有啲 你唔想同佢講嘢。 係，因為大部分啦，我好掛住佢，或者好想見佢，好想同佢傾偈。 唔係，因為咧，我大部分時間咧都喺度做嘢。咁、我唔會即係花咁多時間同咁多人喺度講嘢噶嘛。咁佢咁啱嗰次係唔知點解突然間好想同佢傾偈喎。咁所以 嗰次係你撩佢傾嘅， 所以係 嗱。應該就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呢樣嘢，我都唔係好記得係佢撩我定我撩佢。總之見翻面嗰陣有傾偈啦。 OK， 係 啦。 但 係 點樣打開個話題咧？其實我成日覺得最難咧，即係如果假設幾年後冇見啦，我點樣打開個話題係最難噶？ 嗰陣係點樣嘅咧？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嗰陣好似啊，我去 party，、即係我都有時去下啲音樂節玩下嘅。咁、又係嗰陣咧撞到佢咧，咁你知道大家飲咗酒之後，大家好容易傾到。 咁我係知，我係好想傾偈啦。飲完酒我都好想傾偈啊！ 我唔係傾偈，我淨係想講嘢，你聽得㗎啦。個人好想講嘢。 可能飲完酒，你大家可能打開個話題容易啲，係咪先？ 啱 啱啱，咁咪傾偈咯。咁傾完偈之後，咁第二日咪可能 message 啊，咁可能。 就延續啲話題啦， 可能就出嚟食下飯啊咁樣咯。 但喺預翻之前，其實佢有揾你，不過你就冇乜復嘅嗰陣時。 唔係，預翻之前直情係有一兩年，冇 完全斷 冇乜斷嘅，係啊，因為佢之前話我唔理佢啊嘛。咩？我哋一齊咗之後，佢都有話我嘅，佢話。嗰陣其實興 WeChat 玩 WeChat， 咁嗰陣咧就興 send 嗰啲咩公仔啊咁啊，咁我唔係好想打字喎，咁我一連串個就啲 WeChat 嗰啲公仔咧，嗰啲咧就 send 出嚟。 話題終結者啦，真係。 係啊係啊。 你平時都係你唔會主動點揾佢定係點嘅咧？即係假設拍拖。 我拍拖係啦，拍拖就會。 拍拖就 即係如果你認定咗一個人，就會即係主動好多去。 會嘅會嘅，拍拖一定會。 因為我以為係嗰啲係冇啊，咁佢唔揾我咪唔揾我，大家都 咁又咁又。有自由或者有自由都要揾嘅呢個 係，佢係拍到拖到，我就覺得佢會主動 send 嘅，但未拍之前 就好似你咁啊嘛， 係我嗰啲都係嘅，平時又好難揾到我噶。 女神實驗。 好啦，跟住咧，我哋呢一個部分咧就叫女神實驗嘅一個情景題。咁啊，俾阿 Crystal 你嘅 系假設啦。如果你要自己做一門嘅生意，你估你會做啲咩咧？ 其實我而家都有做嘅，我而家都有開護膚品嘅喺旺角。咁跟住，然之後，如果你話假設我要開多一樣嘢咧，咁我就應該會開寵物美容。因為我自己有養兩隻狗仔嘅，我自己都本身好中意狗狗。係咯，即係好中意寵物啦。咁所以我都有諗過開，即係可能而家咪好興嗰啲咪好大個地方啦，有得俾佢哋游水啊，同埋有得。游完水之後剪毛啊、沖涼咁樣咯，即係我會偏向會開嗰啲咯。 哦，但一路未做呢一樣嘢係因為 我唔係好熟悉呢個範疇，所以我就冇去開始做呢樣嘢。 哦 ，OK， 即係你會希望再 research 多啲。 要咯，要咯，因為始終都係生意嚟，你都會投資落去噶嘛，咁你都唔想蝕錢噶嘛，係咪先？係咯。 搞幾耐咧？即係而家呢一個嘅護膚品生意。 唔係好耐就，其實啱啱開咗三個月咋。係咯，即係咁啱呢個時期開咗咧，生意就唔係話特別好咯。 點解？ 其實我都 OK 嘅。 點解會無啦啦諗住係自己做生意？ 一嚟我本身自己都有做 KOL 啦，咁其實我自己偏向咧就會打機，同埋我講緊係打手機嗰啲食雞，同埋咧做嗰啲護膚品美容嗰啲多嘅，即係我自己都中意化妝啊、敷下 mask 啊，即係護膚嗰啲我自己都熟噶嘛，咁所以我就偏向開咗嗰樣嘢先嘅。咁其實狗狗嗰邊咧，我就諗過讀啲 course 嘅，咁但係時間上邊咧就唔允許啦，所以咧我兼顧唔到咁多嘢啦。 我想知你 我就冇去學咯。 你而家一日嘅時間表大概係 要點樣分配法呢？ 其實而家都還可以嘅，因為而家馬季係未開落啊嘛，咁嚟緊就今個禮拜尾就要開廠， 係咯，咁今個禮拜尾就開始就要開始温書， 係 咁，所以就應該都忙㗎啦。 恭喜師楊。 好啦，嗱，咁我哋今日訪問嚟到最後啦，咁我哋就準備禮物送俾 Crystal 嘅。 好緊張啊！佢哋嗰日問我中意啲咩色啊，我同佢哋講咗我中意黃色啊。 我今日著咗件黃色衫嚟咯。 你依件係黃色？ 呢件係熒光綠，定熒光黃啊？呢件係 熒光偏綠咯，我會話 洗到變綠色咯。 唔紧要，我明嘅，你识药啊嘛， 色盲嘅问题啦。 黄色嘅原因系， 因为我中意比卡超啦、Minion 啦，系我中意呢两只公仔，好得意，我觉得佢哋做咩啫？你有？ 我都中意阿古兽啊， 橙色嗰只， 数 码暴龙嗰只， 哦， 细细只嗰只龙， 我嗰只龙我唔中意， 系比卡超嘅，比卡超 嚟 嘅，系啊，橙色嘅，因为系 佢又色盲。 佢唔掂啊，搞唔掂呢啲啊，佢记名就识，真系唔好同佢玩，佢真系会输俾你。 你有冇啲咩你唔收嘅咧？但系 唔中意收到嘅， 我唔系好中意收花咯。 O K， 哦， 系啊，即系我唔系好中意收真花， 系， 因为我觉得好浪费啊。 系，即系嗰啲 你插完喺度之后，我唔知系咪一个礼拜，因为我真系未，即系好少收过啦。 系， 即系我收过一两次咁样，你插住喺度，咁你枯咗，咪又要抌。 系啊，所以都唔知点解， 好似好浪费咁。 合理啊，几好啊呢个。好啦，嗱，咁我哋礼物啦，准备啦，你攞你个先啦。 做咩啫？好紧张。 你咪怀疑紧自己个系咪黄色啊？因为 我应该 唔系啊嘛，佢买咗佢呢件色嘅， 佢都咁谂讲自己件衫黄色，有咩讲唔出啫？ 唔系，我呢个应该系黄色嚟嘅。 系。 咁我知道咧，就Crystal 系做一啲叫做同投资类有关嘅嘢，所以我买咗啲同意投有关嘅嘢。但又好實用喎、 啊，黃色又有意頭， 最近係咩？ 都係招財貓。 金啊， 唔係隻招盒啊！ 我估中咗第一個字招。 點解係有個招咧？ 呢個點解咧？ 冇啊！我行過見到好得意。 呢個係攞嚟做咩㗎？ 個意頭喺邊度啊？ 招啲嘢翻嚟。 哦。 但呢個係本身用嚟 誒裝招嘅咯，嗰啲俾人擺只招入去， 用一個招 型。哦，日本嗰啲節目嗰啲。 係啊，擺俾你擺啲招入去， 用一個招型盒裝一隻招落去。 等陣我開嚟睇下先。我懷疑佢係。 佢真係俾你擺招嘅，即係嗰啲咧，跟住。 唔係，但我想問咧，佢。摆完落去系， 即系等你摆 攞只蕉攞出街有咩分别咧？ 哇！等你可以唔使 会砸到佢， 系咯，唔会 摆手袋度唔会砸烂啊！ 你当一个便当盒咁样， 你会你多唔多拎香蕉出街啊？正常啊，合理啊， 唔系啊！我谂咗好耐黄色，我谂咗好耐黄色有啲咩咧？跟住行过见到呢个，哇，几得意喎！ 我唔救命！ 哦、 我突然使唔使攞住佢嚟影张相？ 梗系要啦， 大镬！总之我唔讲黄色啦， 一阵要拍片添啊！同你讲， 冇啊，呢个几得意， 呢个几得意，你都几得意啊！嗱，我呢个黄色咧， 呢个几得意嘅， 我觉得我几 得意， 我可以谂到好劲。 今日有啲research 下嘅，我有因为你讲黄色啊嘛，咁我见你影相有去， 紧张我睇下 有 Minion 啫嘛，系啦， 你真系买咗只 Minion？ 你 IG 度有嘛？有呢个。 哇！ 最紧要咧，因为你嗰个身份咧系， 哇呢、這个好得意啊！ 投资即系理财啦，呢个系一个 前额，哇呢、這个好得意啊！ 呢、這个最有趣， 想喊我而家。 呢个前额系，入翻去先，唔好出嚟。呢个前额有声嘅系咩咧？ 好得意啊！ 嗱，摆喺台面啦。跟住咧，你放个你嗱亲自玩，亲自玩。 你点样？ 放个一蚊喺度， 一蚊喺度，咁佢就有个 minion 出嚟。 打横放，揿个系揿落去。 先要揿入去。 系揿一下，跟住咧系你放手啊。跟住个 minion 就会喺入边咧爬出嚟，然后帮你拎走个一蚊。 哇！ 呢、 這 个 得意啊， 好得意啊！我见到我只 咁 咪 攞翻出嚟咧。 下面咁普通钱啱嚟嘅，佢又系佢下面扭开个盖咧。 哇！吓死我啦！ 你又嗨到个仔， 食住佢先。 系呢度 扭开， 你扭开就可以掟翻出嚟噶啦。我有測試過，係啊，你咁、 哦、 就可以攞翻個一蚊出嚟噶啦。 哇，好得意啊！ 好得意啊！ 好得意啊！呢、這個我哋 哇，好得意喎！ 呢個你贏喎、 啊，呢、這個你真係贏、 啊。呢、這個好得意，我覺得 係啊， 我都好中意啊！呢、這、一個 你之前有冇嘉賓係即係佢哋講嗰隻顏色，你真係買中咗佢想要嗰隻嘢啦？ 都有嘅，都有中過，我哋各自都有嘅、其實 有中過，都係好犀利喎， 運氣啊嘛，有時都 運氣 買禮物有時都運氣， 我今日冇用運氣喺度。 世人都唔會用呢個運氣， 佢唔會放喺，佢唔會將運氣擺你身上，佢唔會用喺你度啊！因為 好犀利喎呢個，不過呢個都好有， 好得意嘅。 你揾咗形容詞啊？呢、這個都好有。 好得意嘅呢个，呢个都好得意。 一个香蕉型嘅盒装，一个香蕉咁都俾谂到。 我真系觉得一个香蕉盒真系好得意。 但我冇谂到佢会谂到买香蕉，跟住话招财嘅呢样嘢，呢样嘢 食个蕉字啊， 系啦。 但你呢个不得了啊，你呢个 我都觉得好得意啊， 呢个不得了。 我哋啱啱拍片就俾大家望下我哋今日送嘅礼物啦，咁样。 好。 咁啊，今日亦都再次多谢 Crystal 上嚟做访问，多谢你 ，thank you。 Thank you。 可欠我都见到，妥协了当然知道，请你吃杯雪糕，要知我有因必报，埋头苦干，流力开创，力量释放，再加修炼。时枯干，时沮丧，仍然抵抗。我想再演，再进化，再进化，破壳变身飞天马，再爆炸，再变化，过去了的不牵挂，我只想。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机管局的机场当值经理杨秀玲下午到机场巴士总站，将两名着住印有医生和救护字样橙色背心的男子驱逐离开机场范围，指他们违反机场禁制令，两人由机场保安带往一架开往观塘的巴士。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子表示是医护义工，到机场纯粹是希望协助有需要的市民。不过杨秀玲表示不需要他们协助，机场有其他合资格人士协助有需要的市民。一名执法主任就在机场巴士站向一名着白色衫的男子宣读禁制令，要求他离开，立即离开机场。一名男子声称不知道有人发起堵塞机场，自己一个人前来机场参观。他曾经向机管局人员和执法主任查问他如果他怎样违反禁制令，对方没有回答，但为了避免触犯法例只好离开。机场保安人员其后将他送上一架巴士。有网民发起下昼阻碍机场运作，在青屿干线缴费广场，几十名军装警员截查机场巴士，他们上车搜查和录影，要求部分人落车作进一步搜查，有警员查问部分途经市民。有晚上出发往台湾的市民就说，警员要求检查他的随身物品和打开行李箱，估计是自己着黑衫而被截查。他又说已经出示机票，批评警方的态度不礼貌。另外有声称前往主题乐园的人士说，被截查时警方发现他有雨衣和口罩，显得较为紧张，批评警方的行动扰民。湾仔有住宅大厦朝早发生三级火，造成一死八伤，其中一名伤者是消防员。消防署港岛中分区指挥官杨启宏表示，火场面积5米乘10米，被分间成三个单位，起火的是中间的单位，而死者是消防员在厕所发现。 他说火势集中在分间单位内，现场较多杂物，火警中产生大量的浓烟，初步相信死者吸入浓烟昏迷。他又说仍然在调查火警起因和有没可疑，并会将怀疑分间单位转交屋宇署跟进。消防在火警中出动了一条喉同四队烟雾队，一共疏散106人。涉嫌在9月1日在东涌烧国旗、横额、杂物和水马等的男子提堂，他不准保释，案件押后。被告是22岁的黄卓礼，涉嫌在今个月1号在东涌泳池游泳池内和两名不知名人士串谋，以焚烧方式侮辱国旗，以及损坏旗杆金属盖、旗杆缆绳和闭路电视镜头等等。他被控刑事毁坏、串谋侮辱国旗、串谋纵火和纵火罪，朝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后至11月15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讯，以等候警方进一步调查，包括为检获的手机、电脑、伸缩警棍和疑似气枪进行科学鉴证，以及查阅闭路电视片段。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两宗的交通意外，都是在港岛区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中环湾仔绕道入口就有交通意外了，而家全线封闭，车辆暂时是不能够进入湾仔绕道的。而另一宗就在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卑路乍湾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队江乐道西近西边街。咁機場快線方面咧，咁配合翻機場實施嘅管制措施，而家來往機場站至到博覽館站嘅機場快線服務係暫停，來往香港站至到機場站嘅列車服務就維持每10分鐘一班，中間咧係唔停九龍站同埋青衣站嘅，而九龍站嘅市區預辦登機服務咧亦都暫停，需要使用相關服務嘅乘客咧可以使用東涌線前往香港站，而香港站市區預辦登機服務嘅截止时间咧就维持喺飞机起飞前嘅九十分钟，而家东涌线嘅列车系维持正常服务噶。仲有啦，机场一号停车场咧已经关闭，咁机场亦都有啲特别嘅措施，由市区开出去机场同埋博览馆各条 E 线嘅巴士服务，从市区总站开出嘅班次咧，路线就会缩短改为以东涌为终点站，而各条 S 线嘅巴士服务亦都系暂停，由机场或者博览馆开出去市区嘅 E 线巴士就维持正常路线操作，乘搭巴士前往机场的乘旅客就请尽量使用 A 线的巴士。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都去到芜街，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欣怡花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打骂只是一时的情绪发泄，不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还可能影响小朋友的身心发展。试下调整心情，找下更适合的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管之旅， 各位段友，请望下你哋嘅右手边吓，呢座博物馆历史好悠久噶。因为佢啲嘢都好旧下噶啦吓，另外佢入边嘅展品都好受欢迎噶。因为都好靓噶吓。 博物馆唔通只系一个放旧嘢同靓嘢嘅地方？点样先算系一间博物馆呢？点样决定入面放啲咩展品？关于博物馆嘅为什么？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点解博物馆》同大家拆解。 二台院线今个星期有麦希恩。 嗱，阿贤演嗰个角色，其实有一句对白，佢哋好入心嘅，就系、是就算我好努力啦，但系我都会输，咁点算啊？就算我哋已经好努力啦，但系个世界冇改变，咁点算咧？咁样一定有一啲嘢系唔系而家呢一刻我哋即刻有答案，但系重要嘅系我哋可以一齐去面对咯。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星期日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阿欧、阿薛、迪斯主持嘅二台远线。 师兄祠堂，师兄有嘢讲。 祠堂中呢三位，宾仔阿一眼智慧。 我系凌师兄。师兄祠堂咧系一个听众主导嘅节目嚟嘅，网上面有好多嘅留言都系关于我哋嘅节目环节噶。嗱，如果你都想讲埋一份嘅话咧，就即刻上我哋嘅 fan page C H I N G 中文字祠堂闹都得噶 ，like 完咯，你咪可以闹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斌仔、阿一、凌志伟，师兄祠堂。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就时间三点三十九分啊，咁啊，播一报天气先啊， 33度， 相对湿度69%， 今日30几度添，等我仲着咗件长袖嘅恤衫， 好热啊出边又焗，所以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4:45， 系点啊？等 喂，因为有啖胃气，呃咗呃先，对住个咪啊嘛，个胆，一Dixon就会闻到。哇、 哦、，Dixon 今日系咪做 live 咧？ 唔知道，未出现。 系， 一间 我就系见到师培啊， 系啊， 师培真系好勤力啊。 系啊，一早就翻嚟啦。 你今日系诶唔好啊？问 唔好啊？问埋啲衰嘢啊！ 哎呀， 啲听众自己估啊嘛，游戏嚟噶呢个，我哋而家都可以话录紧音噶、哎。 我哋补一句先啦，补一句先，补咩咧？我哋死啦！唔鼓吹赌博啊！虽然啱啱我哋嘅嘉宾咧，即系从事相关嘅一啲报道啦， 系 咁，而且都有即系叫做叫我试下，咁但系我哋就即系大家适可而止啦， 冇错， 即系嗰啲小赌怡情。 啊、 大岛咧就 休止， 系啦、啊，唔系变啊成哥，系啦、啊，而系倾家荡产嘅，咁啊间唔中玩下休息下就算啦，咁样 系啊。 咁啊提起呢个运气呢样嘢咧，非常之重要，但我觉得人生嘅运气咧系应该要适当地分配嘅。我哋今日就同大家讨论一下，点样分配地有效地分配你嘅运气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想推介啲咩呢？喺呢两个星期嘅访问咧，无独有偶地，咁巧呢两位嘅女嘉宾 Leslie 同埋 Crystal 咧，都话我份人相对地悲观嘅。系啊，我份人真系几悲观。你唔好睇我嘻嘻哈哈，其实我成日好唔开心。唉，唔通我喊又话你知咩？我成日觉得咧，运气呢样嘢咧，我就真系唔系太有嘅。又或者啦，懒系乐观啲地谂啦，我啲运气咧就唔系用喺一啲横财啊、抽奖啊嗰啲地方嗰度嘅，可能喺工作上咧都觉得自己有运气，咁但系喺爱情上面，运气又系咪一件咁重要嘅事呢？其实都系噶，例如你咁啱遇到个女仔，而佢咁啱又同佢嘅前度分手，呢、這个时候你遇到佢咧。 就是你的运气啦。咁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催谷到呢我哋嘅爱情运呢？嗱，今日就同大家探讨一下如何催谷自己嘅爱情运。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憎你嗰把声，扮到自己要唔开心咁啊！ 唔通我喊又话你知咩？ 唔好话我知添。 唔通我识如来神掌又话你知咩？ 嗱，咁呢个咩男士催谷爱情运？ 你有冇呢啲嗱？先提下先，你有冇呢啲少少嘅催谷运气嘅嘢咧？即系啱啱有问过 Crystal 嘅， 系 即系究竟有冇即系例如可能嗰日要开工， 嗯， 着住条红色嘅内衣， 嗯， 又或者系屋企要摆个吸湿嘅大笨象咁样。系啦，有冇呢啲嘢咧？ 我系喺打麻雀嘅时候， 系 有一个自己少少嘅原则，大家都有机会听过食头糊输甩裤。 我未听过真系， 因为你少打麻雀啊嘛，即系一嚟押韵啦，二嚟系我真真实实试过，有一次真系咧，即系当打四圈啦，四圈即系你当十六铺咁先算啦。我食完第一铺之后咧，冇再食过糊。跟住我就相信呢个世界有啲嘢，即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自此之后，我打麻雀第一铺，无论我几靓都好，我都一定唔会食。 真系噶， 真系 哦， 一定唔会食。 你有呢啲固执噶，原来 系啊，因为你亲身经验过嘛。你话斋听咁啊算啦。但你自己试过嘛？ 系嗱，我有个把鬼啲嘅， 嗯， 极度把鬼， 嗯， 就系每次我踢波之前咧， 嗯， 我即系准备好晒，即系戴好晒手套之后咧，我要摸一摸条门楣嘅。 哦， 系啦，咁呢招喺边度学翻嚟咧？就系我嘅偶像啊， 卡斯纳斯。 佢有次做专访咧，佢就话咧，佢有两个嘅嗰啲运气嘅，即系你知有时足球呢啲嘢都同运气有关噶啦，好波都唔够好运嚟啊嘛，系咪先？ 系 好运系紧要过好波噶嘛，尤其是你作为一个守门员，条柱可能随时系你嘅 friend 嚟噶嘛，系咪先？咁佢就话佢有两个方法去催谷自己嘅踢波运气嘅。第一就系开波之前咧，要摸一摸条门楣嘅。 系 咁呢个其实好多守门员都有咁嘅做法噶啦，甚至咧有啲系会同条眉倾偈添。 哦， 即系话喂，转头拍硬档， 帮帮手兄弟。 系啦，咁啊，等我同我挡多几球咁样。 嗯， 咁而佢另外一个运气咧，就系佢坚持，就算天气几冻咧。佢都要穿短袖嘅， 嗯， 佢相信短袖衫咧系带嚟运气，所以皇马如果佢做呢个嘅守门员嘅时候咧，佢都系穿短袖嘅波衫嘅， 哦， 佢咧就少有地龙门系穿短袖波衫嘅。 哦，咁足球都有一个，因为我偶像朗拿甸奴啦，佢射罚球好劲，我有段时间射罚球咧会哨住牙射， 即系牛咁，幻想似朗拿甸奴， 但你唔好话。个感觉好唔同喎，即系等于啲人扮斯朗要抹大脚啦，扮朗拿甸奴啲步伐系唔同啲噶，话你听，系会哨住噶，即系等于嗰位扮人咧上篮嘅时候会伸你扮米高佐敦一样，我都会哨住 佢，大家都有呢一套嘅。好啦，咁究竟喺爱情嗰度， 系 如果我哋要催谷自己嘅爱情运啊？ 咁啊点咧？ 嗱，我哋做一个小小嘅实验嘅， 而家即一齐试下，大家都可以。 系啦， 攞你电话出嚟，开呢、這个谷歌 Google， 系， 然之后就喺个关键字度打男士催爱情运呢六隻字，打完之后 search 个催唔系呢个，唔系， 系啦，唔系男士催呢、這个，系催谷个催。催爱情运， 催眠嘅催啊， 冇错，企人边嗰、那个、 啊、 加个 崔杰同个，你哋最中意啦， 系啊， 崔杰同加多个人喺隔篱 就得啦， 系啦、啊，嗱、這个比喻好好多， 好好啊，即刻知道啦，跟住就睇下究竟你 search 到啲咩结果出嚟先，我好想知道。 A， 你第一个系咩啊 ？A D 嗰只广告啦，出咗咩？ 咦，我唔系广告喎，我第一个唔系广告，系啊，你讲下你头三个系咩？ 我第一个系 A D 广告，泰国佛牌法事招财降爱情降、啊。鼓励我落降头啊！而家究竟我平时做啲乜嘢会搞到佢推介俾我第一个系降头咧？ 落降头 啊！呢、這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是、单身想尽快脱单出铺，用九星命数 set 个阵。 咦，我都系呢、這个、啊， 這個、 但我呢个系第一咯。 OK， 系 啦。咁第三， 嗱，佢呢个就系即系大概系话用一啲风水嘢嘅， 系啊，可以即时计到噶。 先报一句啦，你哋 Give Me Five 最中意讲嗰句嘅， 信则有，不信则无啊。头先都用过嚟计嘅，系啊，我计咗自己，我系一致命嘅。 哦，即系用佢入边有一计， 佢入边有一条 formula 咧，教大家点样计咧，你嗰个叫做命数啦。即係佢係咁講，有一至九嘅。 你個一致命係點啊？我計一計好。 嗱，嗰個計法咧好簡單嘅啫，大家可以試一下。我淨係講男仔啦，女仔唔理啦，你女仔自己知㗎啦，不嬲都。男仔嘅計法就係咧，先將一百減咧你出生年份最後兩位數，譬如你係1989年出世，就即係100-89啦。 嗯。 減完之後就將呢個數咧除九， 係 咁基本上咧好大機會係除唔盡嘅， 係係係， 咁就會得出一個餘數啦。當我100减我系90年嘅，100-90即系等于10啦，10除9，咁啊即系得一余一， 系系， 咁余一呢个余数咧就系你嗰个命数啦。 咁、哦、即系如果我92年出世就系100-92， 即 系 8除9， 咁你除唔尽啦，即系我余八咯，咁即系我系 嗯，咁你就系八字啦，你个余数，咁你就系、是、你嗰个命就系800命，我就系100命啦。咁你就可以喺个网站里面就会解读究竟你呢个命数嘅人系啲咩啦。 係我嗰个啊我嗰系第八个啊。咁床头喺西南方位嘅。咁屋企要摆啲粉红水晶 啊红色宝石啊其他红色嘅装饰物。而且可以一啲有利我嘅就系紫色同埋紫红色嘅。 喂、好系你啊。 好系我啊所以我嘅情况咁好。 我呢个呢就系、是、其实我个床头就系向呢一个北啊南啊东或者东南都几多位嘅四个位囉。然后叫如果你 系 即系100命嘅人，睡房南面就摆钻石型嘅装饰物，有你情缘嘅颜色系白色同米白色 OK， 就系呢啲啦。咁呢一个就系呢个网， 系用九星命数，我第一次听九星命数。 系啦，九星连珠。 跟住我第二个系咩咧？男士吹桃花应该要带啲咩？ 哦，饰品啊，系咪八字网啊？ 系啊系啊。 诶，系、啊欸、一样、 啊。系啊，带粉晶啦，呢啲经常都听到噶啦。 系。 跟住之后即系带水晶啦、手链啦、脚链啦、红绳啦、戒指啦、玉坠啦。 系。 即系好多呢啲嘢可以带下嘅。 你有冇觉得你自己嘅桃花运系特别好咧？ 我冇特别带一啲咩嘅。嗱，我而家手头上有几，即系啲人成日都话我手头上好多一抽二楞嘅嘢啊。 系啊。系啊，好大抽喺个手度。 咁啊，一条系绿色嘅。咁据说咧系呢个嘅事业， 嗯， 系啦，即系仲要系正财添，即系我冇求过偏财嘅嘢噶，我求嘅正财，即系工作啦。 系， 咁当然工作咧，佢话唔代表同金钱有关嘅，所以我有好多嘢做啊， 但系唔代表有钱。 跟住另外一个系紫色嘅，咁、 啊、 紫色就代表聪明啲咁样嘅，系、 okay、 啦，呢、這个就我要求埋。咁另外嗰两条就系佛珠嗰啲、哦、佛珠嗰啲嘢嚟嘅。 咁有冇觉得呢啲爱情运系特别有运啊？你自己？算唔算系 还好嘅？大部分时间都得心应手，我只可以用呢四只字形容你。 得心应手， 得心应手， 不便多谈， 唔可以讲太多。 系啦， 我只可以话啱啱嘅 segment 入边嗰个系其中一个例子。 那个 scenario 即系你咁啱遇到个女仔，而个女仔又咁啱同佢嘅前一个男孩子分手， 咁啊好大机会。 而且我唔止试过一次。 而對方咪 available 嘅狀態，又需要有人傾訴。 佢唔知 available 啊，係啱啱 available 嗰下係最脆弱嘅。 係啦， 哇！ 咁你就出手就關心 四隻字， 係 乘虛而入。 你所以話你自己咩冇運冇運，唔係去曬啲 cancer。 所以我喺 cancer 嗰度應該好快死。 去曬你身邊啲女仔分手。 即如果我有事嘅時候，我應該好快死。 呢啲抵你死嘅呢啲。 跟住做啲咩啊？佢通常都係用水晶咯，即如果喺呢個嘅Google 揾。又或者是一啲风水嘢嘅咁啊吓，信则有不信则无啦。 系啊，自己 search 下咯。男士吹爱情运，你睇下又吹 有 啲咩？ 有时真系好紧要噶。 唉， 哇，有啲系符咒师、啊， 啱我啊呢啲。 落降头啊， 爱情降啊，大佬，招财降都有啊。 系啊，咁啊，大家了解一下啦。咁啊，麻烦你补充多一句啊。 系，都系嗰句，呢一啲嘅风水命理各样嗰啲，信则有，不信则无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最近呢个月，除咗翻电台开咪，就系、是、忙住要写稿，准备自己嘅 talk show。成日话输人唔输阵，度嘢写稿最紧要啊！当然就系摆翻个好嘅阵啦。咁我都认自己摆阵系好麻烦嘅，好中意拣一间酒吧，咁啊播住啲歌啦，然后要有露天嘅位置，附近又有啲人行嚟行去讲下嘢。因为我唔得一啲咧，直到太空咁嘅地方，我会好唔自在，好唔舒服嘅。即系反而有少少杂声咧，我会更加专心。而台上面除咗一部电脑之外，就系、是、一杯酒啦。细个啱啱学饮酒，就会饮啤酒嘅，一嚟平啦，二嚟大杯大杯咁样清咧，中意嗰种好冰冻嘅爽快。后嚟就开始学人饮红白酒啦，特别食住西餐饮。硬是觉得自己个人 high class 了，似一个大人了。而去到而家呢，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威士忌了。我还好记得到我喝威士忌的人就是坚尼地的凌师兄。几年前有一晚开完咪，他就拎了一支新买的酒出来。我见到威士忌听就听得多，喝就真的未试过。于是我就跟他说、我想试一下。咁就饮咗我人生第一啖嘅威士忌，我仲记得嗰款系好强嘅泥煤炭味嘅，嗰下嘅感觉我到而家都仲好记得。原来酒可以有啲咁嘅味嘅，由嗰阵开始就中意咗啦。可能你会饮过，觉得啲烈酒太近啦，都系饮翻其他啲轻强啲嘅酒。但无论你中意边一种都好，我相信都会有你中意嗰种酒嘅原因。而透过酒，你都总会有一种嘅体会喺里边。 今天再笑着碰杯，落得清淡，深入味蕾，和你赞叹杯中雅趣。当初太渴望刺激，热酒只带来情绪，年纪还细，喜欢喝醉。脚步渐踌躇，几经转伴侣，自欣赏到清酒清似水。饮过苦涩，经已醇化，经过宿醉醒过来吗？干一杯，青春的哭笑也送走它，连场风雨也净化，和平相处变得优雅。年华会让制幸福的精髓，那会枉花过去代价。苏醒了喝啖暖汤，认真思索挂念着谁，年少野性终于过去，花心血拼命去追，换得虚脱和潮水，而感情已消失哪里？到香烟湿透汗，几经转伴侣，字字简约都不失壮举。饮过苦涩，经已醇化，经过宿醉醒过来吗？干一杯，青春的哭笑也送走它，连场风雨也净化，和平相处变得优雅。年华会印制幸福的清水，与你一家试过将我一切都当筹码，不顾一切冲向堤坝，想不开因一枝花会气结声沙。从前的每个代价，从前牵挂错的牵挂，由时间印制自己的酒会灌溉鲜花。如明日八十岁，活过便满足，对着你悠然而心安。今天的哲学，将一口激愤，一口急躁，一口不满，一口去烈亦渴望。 受到阿凌师兄嘅影响， 冇错啊。 然后就跳入咗呢个坑啦， 冇错啊。 我都系啊，佢教识我饮泥梅味，我记得 系啊系啊，系、啊啊、我一齐咯嗰次。 系啊，嗰阵时佢仲做紧敏感时刻嘅。 系啊，佢教我哋嗰阵时就、啊，哦，原来呢啲就叫 泥梅 味。你就要知道泥梅味咧，即系题外话啦。据我觉得啊，因为我真系唔系好识啊，泥梅味系相对地叫做咁。taste 比較重啲啊， 係噶，係噶， 咁所以其實我哋係一開始已經飲啲重口味啲嘅嘢咧， 係好啲嘅，我覺得反而係， 我覺得係翻唔到轉頭，即係你試翻啲淡啲嘅咧，你覺得嗯好似冇咩味咁樣， 有時係咁啲雪梨筒啊、花香嗰啲咧係弱少少， 係， 但有啲人講過咧話泥梅講到一樣啊，佢哋唔中意咧一聞落去同飲落去嗰下咧話個味好似保濟丸。 哦、 但其實好有趣噶，即係等你杏仁同藥水味啫嘛、 哦， 你接觸邊樣先，你就會咁樣樣、 哦。都啱嘅，係啊係。但係當然啦，啱啱呢一轉我哋飛完啦， 嗯， 一到香港買咗幾支翻嚟啦， 都係嗰句啦，我哋唔鼓吹大家嚇 飲太多啊， 適當地啊咁樣樣 理性飲酒啊。好，下個禮拜嘅嘉賓啊 ，Sophia。你自己就好鍾意啡色啊，你又会用咩颜色嚟形容阿一呢？ 阿一我会用红色嚟形容佢，因为佢俾人感觉好热情啦，好活力啦，即係见到佢会好开心。 Hello， 我係 Sophia，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係波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要貫徹翻我嘅悲觀嘅 character 先。 嗯， 其實我係扮出嚟嘅熱情， 好熱情啦。 其實我好唔開心， 好有活力啦。 其實嗰日對住個女嘉賓，我好唔開心。 係咩？ 其實我扮出嚟。 你唔滿意咩？對佢？ 唔係啊 ，up 下啫。 話俾 Sophia 聽。 係啦，好啦，咁究竟佢對於波性啊有咩感覺呢？ Sophia， 你自己就好鍾意啡色啊，你又会用咩颜色嚟形容波性呢？ 波性我会用粉红色嚟形容佢嘅，我觉得佢係好 sweet 啊，对女仔都好体贴好细心。 Hello， 我係 Sophia， 想知道我嘅 Sorry 啊，你知唔知我而家一提起粉红色然后仲要撚落你嗰度，你知唔知我諗起啲咩？ 諗起咩？ 諗起嗰次你买返嚟嘅去鼻毛嗰撇粉红色。 仲有啲喺度，你要唔要用埋佢啊？ 我而家喺你当粉红色撚上波性，我就谂起去鼻毛嘢啫。OK， 咁下个礼拜大家可以听到我哋呢位嘉宾啊 ，Sophia 嘅访问啊。咁啊，转头有寻常事， 认真做。